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俾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悲情同埋白伟聪嘅连队，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啊，突然间咧就传嚟咧一单非常之爆炸性嘅新闻啦，就系咧美国嘅 CNN 电视台就播出一段录音带，就系2024年美国现任嘅总统 Donald Trump 喺一晚嘅筹款晚会嗰度咧就公开演讲。就对住嗰班俾钱嘅潜在嘅大老细咧，就话向佢哋保证，一旦佢做咗总统，如果中国啊系喐台湾嘅话，佢一定啊系轰炸北京。用佢嘅原文嚟讲，就是、bomb the shit out of it， 就系咧讲埋咧系一个非常之啊粗鄙嘅呢个叫粪便啊 ，shit。嗱呢个咧为表证据唔系 fake news 啊。就 CNN 咧就播出佢当晚咧啊讲话嘅嗰片段，嗱我哋而家一齐欣赏下，兼啊学下英文先。 I don't believe you, but the truth is he believed me 10%. And I told you this, he believed me 10%. Then I'm with President Xi of China, but I said the same thing to them. I said, you know, if you go into Taiwan, I'm going to bomb the Beijing. He thought I was crazy. He said, Beijing, you're going to bomb me. I said, I have no choice, I got to bomb him. 嗱 ，Donald Trump 咧讲咧，如果中国一旦啊武力侵略或者咧系攻占美国咧，系会咧诶空袭北京。其实都唔系第一次啦，喺竞选嘅时候咧，佢曾经公开讲过一次嘅。咁呢一次咧就唔系公开，就录音咧就系喺筹款晚会嗰度讲。嗱，咁佢亦都指出咧就唔净止系北京啊，俄罗斯啊，普京亦都系。咁但系佢筹款嘅嗰阵时咧，就俄罗斯已经咧就对乌克兰开战紧噶啦。咁佢就冇话到佢一上台啊，就会炸呢个咧俄罗斯。咁亦都咧系冇做到啦。咁但系咧最近咧佢开始恢复啊，向乌克兰咧系提供啊一啲导弹。嗱，所以咧亦都可见咧 Donald Trump 佢玩嘅呢只咧就不可预知。正如咧佢冇几耐之前，嗰啲人问佢会唔会轰炸伊朗，佢话可能会炸。可能唔会炸，结果话口未完咧，唔够两日就即刻喐手。嗱，佢今次啊系向呢个 CNN 讲嘅咧，就唔系一个意愿。嗱，比较严重咧就系佢话佢呢番说话曾经咧就当面向中国领袖习近平警告啊。佢话我对习近平讲，一旦啊系你敢喐台湾嘅话，我就会炸到你爆厂。咁啊 ，Donald Trump 话当时习近平咧。下个回应就吓、是啊、你炸北京 ，Donald Trump 话系我一定会炸，因为咧你逼到我冇得拣。咁 Donald Trump 话当时咧就喺个筹款晚会话俾班老板听，佢话我唔知佢信唔信噶，不过唔紧要，只要佢信一成就够啦，甚至佢只要信半成啊就足够啦。嗱呢番口气咧非常之巨大，咁啊构成咧系对中国啊，甚至咧系对。包括13亿人民在内嗰啲战狼小粉红一个极大嘅侮辱。嗱，你话如果冇证冇据就话啫，而家有证据，录音带都报埋出嚟。咁啊，听讲咧八月啊 ，Donald Trump 仲叫佢个仔啊 ，Donald Trump Jr. 咧大摇大摆走嚟中国领土嘅香港，据说出席一个叫比特币啊嘅投资论坛。而家佢老豆啊咁样公然挑衅，如果你仲俾佢个仔入嚟香港啊，咁啊，请问自中国13亿人民啊嗰个尊严同埋面子于何地呢？所以呢个咧就唔系假新闻，系真嘅，咁啊非常之严重啦，系咪啊，鲍生？我认为 我相信咧，当然系真新闻啦，因为有录音做证，而且喺个筹款晚会上边咧 ，Donald Trump 意气风发，对住佢嘅金主啊夸下海口，咁呢啲唔出奇。以他的人物性格来讲是十分之合理的。反而我想讲一句说话就是又怎样呢？ 即如果他讲了这句说话，或者他真的这样去恐吓中国又如何呢？因为现在很明显就是 Donald Trump 做什么都可以，特别是在外交或者关税上面的层面，似乎任何的国家都不能够跟这个美国是抗衡，而且即使去进行报复性的关税，他 Donald Trump 只会层层加码加上去。而去到台海的问题更加是了，因为现在他摆出一副就其实是玩啤牌里面的，我们成日讲的华氏啤的态度，就是永远大理美国随时 all in， 那你敢不敢跟他玩呢？就算你真的跟他玩攬炒的时候，最后灭国的是哪个国家？又或者就算不是灭国，个经济所谓一夜回到解放前，那是不是你愿意承担的后果？即使不要讲到话回到解放前，即使是换来可能是一两年的经济萧条，哪个国家顶得住？哪个国家可以无限地发债去振兴回经济？这个其实大家已经心知肚明，去到现在这个地步呢，切香肠的不是中国，切香肠的是 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 就是对着其他国家，包括欧盟又好，对着日本的盟友又好，都是采取同样的方法，就是咄咄逼人，每一下呢都会讲到呢你觉得他呢直情是不可理喻，包括呢要买起格陵兰，要将加拿大变成第52个州，又或者要收回这个巴拿马运河。坦白讲，哪一样他真的付诸行动，哪一样是真的可以做得到，不重要的。因为他就是一个呢喜欢口大和喜意抛你的人，因为他一句说话，他在筹款晚会，我相信他直情自己都不记得了，亦都没有人在意。所以呢今次呢虽然讲到是轰炸北京，但这些说话呢我又是不是第一次讲，我相信呢其实亦都小粉红呢都已经呢是没什么反应的了，现在只能够呢我们叫做硬食，就继续给他呢言语上欺凌霸凌，还有呢我们叫做 harassing 英文叫做。 咁但係呢即係你话 Donald Trump 呢一番当住习近平面咁样样喷发呢，我相信有一定效果。有咩效果呢？就係我哋睇睇。嗱呢两幅图呢各位睇睇荧光幕係俾人截咗呢，係中央台同一个女主播係一个月之间係讲嘅唔同嘅立场。当然你唔好理呢个女子啦，佢係机械人嚟嘅啫。嗱关键就係佢几时呢两段新闻几时播㗎呢？我就唔记得是今年，即是我印象中我唔觉得佢是今年嘅五月同埋六月。应该似就似2023年嘅五月同埋六月啦。中国嘅中央电视台呢个女主播呢曾经呢系俾人睇到讲过。就而家呢中国正在包围台湾呢，展开一场非常之凌厉嘅演习。呢场演习呢系史无前例。是警告台湾的所谓台独势力，即是台湾总统赖清德，是吧？我随时呢解放军会登岛，所以呢那个屏幕呢那个字幕就是演习史无前例登岛一步之遥。这个呢是5月24号中国的这个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但点知同样一个女主播在大约一个月后 ,6 月23号呢佢换咗件衫，但个样咧系同一个女人啊！佢话诱骗大陆公台，美国咧就设身陷阱。嗱，呢段新闻我就冇睇过啊，但我睇个标题咧，就系话原来美国咧而家喺度咧施行一个激将法，就想中国咧系军事咧系进攻台湾，但系喺呢个系陷阱嚟嘅，中国坚决不上当。嗱，点解短短一个月之间？按照呢个图片有完全唔同嘅反应呢？点解突然间你话登岛就一步之遥，然后忽然间就话唔好住其中有诈，美国佬呢係想我哋打台湾，我哋唔好中佢计啫，偏偏唔打。嗱呢个呢系唔系话就同 Donald Trump 当面系对某人是禁串，如果你喐台湾我会选择我一定轰炸北京有关呢？咁呢个一前一后呢两件事就可以各位自己拼图呢系去諗嘢啦，系咪嗱。咁但係呢我比较有兴趣就 Donald Trump 咁大口气今次呢俾 CNN 呢系播咗出嚟。咁呢段录音带嚟嘅就唔系录影带。咁当时呢显然有班金主喺嗰度呢 一路食饭一路录音啦，录咗音之后咧，将佢提供俾电视台。咁啊 ，Donald Trump 亦都冇否认，嗰位白宫女靓女发言人咧，亦都冇话呢啲系谣言。嗱，咁反而咧就系嗱，佢有先例噃。今次点解而家放出嚟唔系早两个月咧？就系佢轰炸咗伊朗啊，嗰个研制核弹啊嗰啲设施之后咧，呢段声带就出嚟。喺个时间嗰度咧就比较巧合，就即系话咧 ，Donald Trump 其实唔系虚言咧，系同客。嗱，所以咧一前一后呢两件事发生嘅嗰个时机系好耐人寻味嘅。咁所以嗰次咧就系最近啦，就系啲上个月啦 ，Donald Trump 咧就全世界表演小试牛刀，咁样样咧就坐证翻 CNN 呢一段录音带咁爆出嚟咧，就未必咧就系佢吹水啦。咁反而咧，而家下一步喺逻辑上嘅推演，如果佢以伊朗为先例，如果中国真系出兵犯台，而美国 Donald Trump 咧就真系会轰炸北京嘅时候，如果佢嗰阵时唔炸北京嘅话，佢将台湾拱手让俾中国嘅话，咁佢嘅政敌包括民主党录咗音嗰个咧，就会将呢段录音带咧系全个美国爆出嚟，就话咧呢条友咧再次言而无信，出卖远东盟友。所以咧呢段录音带咁样怼出嚟咧，当然爆出嚟嗰个未必咧系爱护台湾。随时咧就系 Donald Trump 嘅政敌，就同佢封咗后门，就系话嗱，你讲噶，你已经喐过伊朗啦。如果而家中国真系打台湾嘅话，你唔好喺度打嘴炮。咁就变咗咧，无形中系令到 Donald Trump 系冇咗退路咯，系咪啊？ 嗯， 如果中国打台湾嘅话，如果唔打唔侵占台湾，就梗系冇事啦。但一旦喐手咧，喂，咁呢条声带而家播咗出嚟，好串噶喎，系嘛？嗱，所以喺个战略上，呢啲就系政治啦。我哋睇嘢咧就唔好净系睇表面，里边有好多文章警棍嘅，系咪啊？ 嗱，有关于美国诱骗中国攻台呢个报道咧，最早咧系喺旧年2024年嘅六月咧，英国金融时报咧报道嘅，当时咧。就習近平咧就向歐盟嘅主席馮德萊恩見面嘅時候咧，就話美國試圖誘騙中國入侵台灣，但係佢唔會上歐，而且佢講到咧同美國嘅衝突就會摧毀好多中國嘅成就，同埋破壞佢2049年實現偉大復興嘅目標等等。咁呢個報導咧，所以就引起即係中國大陸裏面嘅小粉紅咧，就輾轉相報，可能包括埋你講嗰、那個女嘅報幕員啦。咁究竟即係收復台灣或者叫武統台灣，係中國嘅意願定係美國嘅意願咧？即係意思係話，依場戰爭究竟邊個想打呢？我以前都講過啦，依場戰爭咧係越早打越好，因為如果喺美國嘅立場啊，因為佢唔想中國咧当佢拥有再多几艘航空母舰啊，又或者当佢哋嘅导弹数目咧再次咧就飙升啊，呢个情况之下咧，先至去攻占台湾咧，咁可能咧美国付出嘅代价太大，亦都好多人去预测美国咧就会将台湾拱手相让。但系我哋睇完乌克兰啊，睇完伊朗啊，同埋以色列呢场战争之后，好明显美国即使佢唔会全力。以陆军去投入作战咧，海空军咧亦都唔会咧置之不理。所以经过咗伊朗同以色列今次嘅战争之后咧，嗱，对于台海嘅战争咧，相信有关嘅国家咧就会多层评估啊，特别系美国嘅空中力量。嗱，今次咧美国系动用咗 B-2 嘅隐形轰炸机啦，依架轰炸机其实已经系老旧嘅隐形轰炸机，服役咗好耐，而且咧佢个系统咧都已经赶唔上时代。而最新咧，美國咧係訂製咗咧新一代嘅 B-21 咧嘅隱形轟炸機，數目達100架，直情咧係將呢啲隱形轟炸機常規化。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呢啲隱形轟炸機根本就唔需要真係使用嘅。呢個係一個類似冷戰時代嘅核武啊，嗰個震攝嘅力量一模一樣。所以其實有關於炸唔炸北京啊，或者上海啊，炸唔炸？莫斯科咧，呢个其实系一个伪命题，我认为根本就唔会出现呢个情况，因为 喺未来嘅战争里面咧，唔需要再讲登陆啊同陆军噶啦。我都讲过喺1940年希特拉想占领英国嘅时候，佢个海狮行动要进行之前，佢一定要夺取咧英国海峡上空嘅制空权，甚至英国上空嘅制空权。但系佢喺英伦空战里面咧，完全一败涂地之后咧，根本成个登陆计划咧都已经付诸东流。咁其实台海嘅战役亦都系一样。如果你奪取不到制空權的時候，根本就不用講下一步咩登陸作戰。而事實上大家都知道，在全世界來講，有哪個國家可以挑戰美國的制空權甚至制海權？所以這個攻台的這個說法，雖然我曾經講過在2027年或之前是最好的時機，但最好的時機我都大膽講一句，沒有人夠膽去 take 這個 chance。 陶先 生，你將歐盟那裡爆出就是說習近平在會見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嗰时咁讲，系嘛？就连结到呢个中央新闻台啊，呢两篇新闻嗰个日期啊，如果系一个系旧年五月，一个系旧年六月，咁就可以咧蛛丝马迹，就系对第一，习近平系几时见冯德莱恩嘅？ 嗯， 冯德莱恩欧盟嗰时传出嚟，习近平咁讲，系唔系喺吓旧年嘅六月咁上下，或者六月之前？呢个第一。第二就系、是、习近平几时啊系面见啊 Donald Trump 咧？嗱，阿 Trump 啊，喺佢输咗第一任之后嗰四年咧，系冇见过习近平嘅，因为嗰四年佢唔系美国总统。咁点解旧年2024年咧，喺个筹款会嗰度咁讲咧？就显然咧，佢引述佢自己当住面对老习咁讲咧。就一定是他第一任做总统期间。第一任做总统期间呢，他只会见过习近平两次。第一次就是他应邀访问中国，就跟老习是由故宫。第二次就是他请习近平去美国，在他佛罗里达州湖海庄园那处呢是吃嘢。两次里面他是哪一次啊是面对习近平讲，如果你喐亲台湾，我就炸北京。我相信就在佛罗里达州湖海山庄。湖海山庄那次我们众所周知，他自己爆出来食餐食到一半，在这朱古力蛋糕奉上来之前，他说了给习近平听，刚刚是向阿富汗的地底整了一盒巨型的巨无霸的真入盾插地弹，是吧？因为阿富汗塔利班非常残暴，屠杀妇女和儿童。他没有讲到，可能就是加多句，如果你打台湾将会照板煮碗。但是这句话就被 CNN 现在将个录音带爆出来。这个以上只是推测，因为你将那个时间表嗰啲拼图摆埋一齐，就会觉得咧蛛丝马迹噶啦。除非 Donald Trump 讲大话，佢根本咧系冇对习近平讲过呢番说话。咁如果系嘅话咧，咁中国方面应该有一啲嘅反应，因为你咁样屈佢啊嘛。你向嗰班金主咧就话你冚咗中国一巴嘛，呢个咧系公然嘅欺凌啊嘛。如果佢生安白做嘅话咧，呢个不能够啊。完全排除嘛，我觉得好大嘅羞辱咯。但如果呢番说话系真，佢向啲金主讲嘅系老实话嘅话咧，咁咧咁就即系可以话对整个美中之间嘅战略可以加以改写。因为咧，你有两幅图，就系、是、中央台话，原来佢系设局想引呢个咧中国咧系打台湾，所以咧不上当。如果咁样咧，台湾个安全系数又增加几分啦，系嘛？因为你话讲军炸北京，尤其而家炸俾你睇，炸伊朗咧，相信系会有一定程度嘅阻吓力。当然啦，嗰、那个军炸北京嗰个细节咧，佢冇讲到。咁你系咪炸晒中南海咧？系嘛？定系有遁地炮啊？系将下边啲地道都一镬熟咧？吓，定系你又用卫星啊喺度追踪啊？吓，你嗰个主要嘅敌人咧，系匿埋去边咧？你话炸北，佢话难地听就，佢话炸北京，佢冇话炸中国嘅导弹基地， 炸北京炸边度啫？梗唔会炸平民啦，就梗系炸新华门里边嗰堆啦，啊，包括啊以前啊啊嗰堆啊清代啊啊嗰啲宫殿啊，咩瀛台啊啊丰泽园啊啊怀仁堂啊呢啲咁嘅古迹啊，全部同你一镬熟啊，系嘛？啊，所以咧呢个系非常之严重啊嘅挑衅嚟嘅。每一个中国人如果亦稍有血性，听到呢单新闻咧，一定啊系非常之激动。如果咧你听咗之后无动于衷，我觉得你唔系中国人咯，系嘛？因为呢件系大事啊，唔系小事。所以我哋今日风云快讯咧，系要紧急性咧，系要讨论啊，系嘛？ 系啊，睇翻个时间性咧，系冯德莱恩喺2024年嘅五月。是通过法国总统麦克龙， 唔怪得啦， 喺呢个法国咧就见面嘅。咁当时咧就系去进行一啲会谈啊，三方嘅高峰会。所以条新闻喺《金融时报》六月再漏出嚟时候咧，个时间性咧系合理嘅。咁究竟嗱唔紧要，我觉得冇所谓。呢条新闻咧，我觉得系真嘅。而且咧，佢都冇出到嚟否認啦 ，Donald Trump 啊，有中國嘅外交部啊，或者任何發言人咧，亦都冇出嚟強烈譴責啦，即係話其實佢哋硬食同埋接受啦，佢哋唔覺得係屈辱啦，甚至佢哋覺得自己係精神勝利啦，因為佢哋冇中過美國人嘅計啊嘛。咁但係最緊要一樣嘢，而家究竟中國官方立場武統呢件事係一個最偉大嘅主席佢自己想做嘅嘢啊，定係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想做嘅嘢先？嗱，呢两者系矛盾嘅。如果系真系美国嘅一个陷阱嘅时候，咁中国就唔能够中呢个陷阱噶啦嘛。如果唔能够中呢个陷阱，咁样仲不停喺呢个台湾演习啊，喺附近啲战舰喺度游弋啊，咁呢啲系咪其实系等于中咗美国嘅奸计咧？因为咁样嘅时候咧，美国会越卖越多武器俾台湾嘅，卖 F-16 啊，卖海马斯啊，甚至啊卖更加多嘅防空导弹。咁呢啲系令到美国嘅军工产业同埋佢嘅国库咧系猪笼入水，而且台湾亦都得逞，因为耀武扬威啊，有咁多导弹，声称系刺猬之岛啊，即系话咧成个台湾宝岛咧都系导弹基地。咁啊，更加咧啊美拥有美国更加高嘅科技嘅 F-16V 啊嘅啊战机啊，咁呢啲其实系中晒美国计啊。咁点解你仲要演习咧？咁点解你仲要咧？啊，唔保留呢个武力统一台湾嘅呢个 option 咧？啊，咁呢个就唔知啲记者会唔会有机会喺个外交部嘅发布会上边问一问毛宁啊之类啦。啊，究竟而家你哋统唔统？几时统？定系美国想统你哋唔统？定系你哋自己想统美国唔俾你统？咁几时统唔统？你讲清楚就得噶啦，陶生。 嗱，首先咧就 CNN 有记者喺北京嘅。啊！呢单新闻系 CNN 咧系流出嚟嘅，咁所以咧 CNN 嘅驻北京记者如果有正常嘅新闻专业啊，吓嗰个精神咧就应该佢带头去问，因为佢独家嘛，系嘛？ 系 系嘛？嗱，而家唔知会唔会问啦？可能佢唔敢问，因为惊一问咗佢嗰个新闻采访证可能永久吊销啊！所以记者即刻俾中国外交部赶出大陆啊！啊！如果佢唔敢问，就系、是、唯一呢个理由。咁啊，睇下啊，下个礼拜四点咯，系嘛？但系咧，正如我哋头先分析，将中央新闻台嗰个五月同埋六月呢两个呢两段新闻咧，如果你放喺2023年啊，同埋冯德莱恩欧盟咧嗰个讲话，咁样就吻合啦。个时间个 timing 咧，就应该就系2023年嘅时候。啊！呢、這个冯德莱恩系听到中国国家主席当面话佢听，嘿，美国就想我哋喐台湾，不过我哋唔会中计。跟住冯德莱恩咁爆出嚟咧，然后中央台就嗰、那个新闻就配合，啊，美国想激将法，嗱嗰阵时就拜登做紧总统啊。咁2024年咧 ，Donald Trump 就喺个金主嘅筹款会嗰度就咁爆出嚟啊！嗱、那个时间就吻合啦。2025年咧，就 Donald Trump 咧就履行一半诺言，就系咧去军炸伊朗俾其他国家睇。所以咧我哋啊或者示范一次啊，啊嗰个新闻传播学啊，啊嗰个逻辑理性啊，嗰个推理啦，系嘛？最紧要就系细节、时间、地点。而家好多资料喺 Google 嗰度。